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4:43，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八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Networker Nation 来自 Duran Duran， 放他的人是我，工作男左叶谦，大家小年儿快乐。Duran Duran 这首歌曲其实这叫网络工作者的这个网络工作者的这个Nation 就是知道的。International 嘛，网络 国际化啊， 哎，网络工作者的这个呢 ，International。 对，今天呢是传统的小年啊，是北方的小年啊，我就让叶谦一个人登场了。 这都不好，其实应该是你看，是一个隆重仪式感的，得有那个女主持和男主持啊。 不用，明天晚上 各位欢聚一堂的时候， 明天我会隆重的哈。今天晚上呢，红人到了1508红啊，大家呢也抓紧时间争抢红人，因为属于这个鸡年版的红人真的是进入了倒计时了 啊。 下周三直播完之后呢，我们就都一起来过除夕啊，就接下来就是狗年喽。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大家一直陪伴到下周三直播啊，然后周四就是应该周四是 除夕了， 是对，是三十儿， 对，就是2月14号那一天晚上啊，我们在一起直播结束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春节的假期了，所以抓紧时间在这个小年的晚上哈，来争抢一下红人，同时呢，也协助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完成120家每个晚上的任务，都是开始非常紧张哈，但是人一上来呢，我们就有信心啊，让这档节目依然在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焕发出新的光彩。我到北京去看你，我到外地去看你。 所谓有些勇气，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联系。下着雨，我到外地去看你，你借着微微的酒意告诉我你的决定。热闹的大街灯红酒绿，说再见也比较容易，我只好收起我们的回忆，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 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当我们已不再年轻。 来自豪妹的乐队演唱的我到外地去看你。这个过年也有可能哈，这个大家这个过完了三十之后呢就会出去旅行啊，到一些国家一些城市去看看自己老朋友，对吧？ 我 都有这可能的。 我一旦到了这个外地，我其实我是躲着老朋友的那种人。 怎么着，以前有一些欠款？ 对，是 欠钱。 那倒不是 我怕新欠下来一些东西，因为一见着老朋友人就留你个三五天，喝他个三五天。 哎呀，你就怎么不会自己就有点自控能力呢？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送你个三五套啊！这个哦，我的天哪，就你这个就是特别麻烦人家，因为你去的时候， 哎，我发现哈，就是在北京待时间长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北京很堵车，加上其实在北京很难有这种哎，叶谦我在机场呢，你来接我一趟，基本上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大家真的有一种迎来送往，就一定要去接你。比如我回东北，同学们就一定跟我说：“哎，我去沈阳接你啊，哎，我送你啊。” 对这个事情， 就是、我说不用，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对这事情，你特别受不起、 哎。你怎么可能回来还自己打车呢？ 你怎么打得着车？ 哎，但后来我就真的是偷偷摸摸打车。 是啊。 然后包括我到了本地之后哈、啊，我去哪家餐厅吃饭，他们也说：“哎，我去接你。” 你跟我一样了。 我说就这么几步道，你们接什么接啊？哎，你这个女孩子嘛。我40岁的女孩子了啊，我还害怕吗？ 你让这个 我走夜路的女人， 你这样你躲不开，而且就照你说的这种热情度啊，你让一个亲戚知道了，第二个亲朋就知道了，你第二个亲朋知道了，下面十个亲朋就知道了。 但渐渐他们会尊重你啊、我说我真的不用，因为我不喜欢有人在那儿等我，我希望自己就是把时间按照我的节奏走。 所以你说你是走动是不走动？ 没关系， 你走动吧。你走不过来，然后你这一下啊，这一周你肯定就撂下了。你不走动呢，你不安排这些事情呢，你最好你也别发什么微信、微博的，让人家就 让人知道你回去了。 对你这个特别 有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回去以后，你这小学同学聚了，初中同学聚不聚啊？初中聚了，高中同学聚不聚啊？ 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 都会理解的。 其实就像我一样，别想那么多， 对， 简单安排自己，我就来这儿两天，办完我自己的事儿，走人。或者是我想见的人， 我 就叫他 就单独见， 叫他来吃顿饭，喝杯咖啡，然后我说，哎，明儿咱们再下次再在北京见啊，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没关系，因为时间宝贵哈，大家都会把时间花在自己觉得最快乐的人身上。还有就是入乡随俗嘛， 对， 就是你到了当地之后呢，如果他们很想来接你，我会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送我好吗？就是我走的时候你们去送我， 不送。这不吉利， 不、啊、 只能接你，送你不送，不送 送一送吧、 不送 你别接我，因为你接我的时候吧，我这刚下车，你也知道哈，这个整个人的状态萎靡不振的，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是整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时候， 可以 对吧？他们也比较尊重女人啊，这个东西是可以协商着来的。总之过年呢，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大家都是本着开心的原则哈。 那是， 就像我们每个晚上见面一样，唠的是这些小家常哈。 那你那嗑咋唠啊？ 但是呢， 必须唠这些。 大家都是本着彼此信任、了解啊，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呢，进行沟通。 对， 今天晚上呢是小年1508红，我还没有挑选出来，请你火速上线。 Mirror Ball。进球来自 Blur。 before you log out. Oh, close to me. Oh, close to me. Blur 这首歌曲叫做镜球，镜面球，那么你可以管它叫 Mirror Ball， 也可以管它叫 Christine。 是足球的进球还是什么进球？ 进球，你是看你是最近你没看梅西是吧？ 不是， 你是等、啊、你是特缺看球。 世界杯年对吧、啊？这一说进球，肯定反应就是足球啊。 就是镜子 啊，镜子、啊 哎，镜面球，镜面球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管它叫水晶球啊。有两种这样的说法，它镜面球啊，叫 Mirror Ball 或者是叫 Crystal Ball， 反正是来自 Blur 乐队 ，Blur 乐队的这个专辑。挺有意思，反正你也知道这张专辑就是他没有中文，他没有英文，他全写的是中文，然后自己写的呢也特模糊，算是已经很到位了，他应该请了一个很专业的中文翻译来把他整张专辑给翻译成中文了啊、但是也很多地方是很模糊的，比如说进 糊， 哎对，比如说进球，你怎么说啊？对吧？你说不出什么来。 我们叫凸透镜和凹透镜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时学习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叫法。 你讲究，你要广说成这样的话，你讲究不到，他们讲究不到你这个分上。 博大中文哈。 是， 好嘞，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的红人也挑选出来了，他就是爱北京的傻乐乐。 爱北京傻乐乐， 他在节目中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每个晚上我都会看到他。他选择了小年儿这一天晚上来当红人， 对，啊、 而且是一个。北京的孩子哈， 北京 的 孩子， 好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啦。哎，你今天晚上吃饺子了吗？ 没有，据说是吃年糕、吃饺子哈，都得吃的，没有。 怎么家里你又给你吃速冻的了？ 不是，你老吃这个你会烦的。 我不烦、啊。 一到节气，你说你们东北有点 每天都听节目，人听众都不烦呢。 这可比饺子来的多样化一些，我们这馅儿不同啊，你这每次都。是吧？ 你是什么东西伤透我的心？你的爱情像游戏，我却爱得很彻底。其实我爱你，反而。 值得你，该不该放弃，曾经不弃不离，你却不在意，用尽一生的力气，守护一生的约定，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当你的好消息却等不到半点安慰的话语，只有你满脸的嫌弃，等你的好消息再等也没有半滴温柔参与，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的手指的你，该不该放弃，曾经不弃不离，你却不在意，哦，用尽一生的力气，守护一生的约定，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 来自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等你》，对，就是等你的好消息啊， 是 等你回家，等你给我回微信啊。等你来看我， 你们是不是等这个红人的照片被今天的随遇而安给剖出来呢？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剖出来啊。 狗娃仔呢给我们一个很专业的，根据你刚才那首歌哈，给我们来了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解释 啊。对， 其实我们理科生啦， 理科生， 我们把这个凸面镜和凹面镜统称为 球面镜，哎，我就说嘛， 等于镜球， 对，就是球面镜嘛。 你看我这个文科生，我还记得点，对不对？ 我刚才给说反了，我告诉镜面球，球面镜和镜面球。 哎，你学文还学理的？ 我这一看我就是学文的，我镜面球，我就是以球为主体啊，它是以镜为主体啊，它球是它的形体。它是形容它的那个形体的，然后它的这个镜才是它的真正的主体。我呢，你看我这文科，我是以球为主啊。 我都听进球了啊！其实真的有些歌曲哈，它还能把我们很多就是知识点给唤醒，或者是让我们重新加深对这个知识的了解。今天是小年儿，有很多朋友呢在关注，有的电视台已经有一些小年的晚会啊，就是这个迎春的晚会， 挺热闹。 还有一些冬奥会的比赛，也在提前进行了。 是个机会，举起一杯啤酒啊，小霞一下，然后咱们睡觉。 好的日子，好的生活啊，这是扑面而来哈，扑面而来。 他说这个姨莲啊，阿姨啊，姨啊，说是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8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的红人是爱北京的傻乐乐， 你是小年红人，2018年小年红人，记住自己啊！ 我跟你讲哦，今天晚上这个小伙子， 哎呦，国安控是吧？是个球迷，首先对吧？ 而且呢， 是咱北京的球迷。 而且小隋哈给他制作 low 卡所显示的那张照片 啊， 小伙子真的是属于那种很敦实， 是， 然后看上去吧就很有喜感， 不是他还有内秀感， 大双眼皮， 哎，这看着很有内秀感的那么一个小伙啊， 不知道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已经有伴儿， 看很顺眼啊。很顺眼，今天的红人， 对， 你说不只有靓女，还有帅男， 对，最近这个红人的颜值都颇高哈。 对， 这个单身人士可以关注一下哈，单身人士关注一下。 哎， 好嘞。 说到气质跟那个， 我没有姐姐。 说到气质跟外形啊，说到这个美丑靓丽程度啊，今天咱们说一个悟空的故事啊。悟空啊，说这打妖怪的时候，不小心把他这个金箍棒。如意金箍棒给弄丢了，哎呦，嚯，这相当于战士丢了枪啊，那哪行啊？于是呢，就叫来土地神，问道：“哎，土地老儿，我问你，我的金箍棒在哪儿？我的金箍棒在哪？”这个土地回答：“哎，大圣，依老夫所见，你的金箍啊，它棒就棒在配你的发型。”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You fit me, telling m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bendito.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好热闹的一首歌啊。哎，你接不接我刚才的话？好热闹的一首歌，你说 是绝对热闹， 对，很热闹。好，下面欢迎你的暖文章， 下面欢迎你的暖文章。 对，好了 啊，就完了。 哎，就完了。 你暖文章完定了。 22:40，咱们就火速来听暖文章吧。因为刚才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发评论来了，不好笑，不好笑，什么玩意儿不好笑？ 这他没听懂， 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 我就是冷一下大家，又没有想着 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 谁说的？谁敢这么说？嗯， 我要是点出名的好吗？ 我让他好不了。 小董董姑娘。 啊，小董董是个姑娘就算了啊。 亲着冷笑一点都不好笑。 那你还打四个大笑话？那个小姑娘嘛，就算了算了啊。嗯，下不为例， 给大叔个面子 啊。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们自己多做检讨啊。 哎呦喂，好吧，22:41，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30岁后的女人，越自律越美丽。昨天公司同事组织为部门领导 L 姐过30岁的生日，当时很多人都在感慨，以她现在的容貌和身材，简直让人误以为岁月是把美工刀。也许大家对30岁的女人有这样根深蒂固的印象，身材臃肿，腰粗脸圆，腿圆，满脸的黄褐斑，一身油腻味儿扑面而来。总之，年龄似乎是女人的魔咒，即便嫩得掐得出水的姑娘，一上了年纪就直接从窈窕淑女变成了中年妇女。可是 L 姐呢，似乎怎么吃也不胖，不但体重一直控制在2位数，就连眼角鱼尾纹也是少之又少，岁月似乎未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其实跟她共事的这5年，我非常清楚，这位姐姐的美丽真的不是上天赐予，也不是天然偶得，不过是长期保持着自律的生活习惯和细节。比如为了控制体重，她每天3餐定时定量，甚至菜过水去油后才去吃，跟高脂肪高热量膨胀膨化的食物简直绝缘。为了保持皮肤的清洁美观，她每天都会敷面膜，擦保湿霜，认真卸妆，对于辛辣刺激易过敏的食物都拒于千里之外。平时为了展现美，她每天都要着淡妆，描眉画腮红涂口红才出门。而每晚睡前，她会根据第二天出席的场合和地点，提前熨烫好衣服，配好高跟鞋和包包和适宜的发型发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外，我从没有看到她勒里勒他的随意造型，也没有看见过她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穿着满身皱褶的裙子，素面朝天，这个消沉倦怠灰头土脸的模样。大家通常都知道，女人一过了25岁，脸上的胶原蛋白会逐渐变少，新陈代谢也会放缓，皮肤也逐渐进入疲态。而那些即便到了30岁依旧能保持清丽的面容、窈窕的身材、婀娜的体态的女性，真的不是一般的自律。你想要瘦，就要少吃多动，管住嘴，迈开腿。你想要美，就要化起妆，修好容，做起保养，护起肤。总之，你有多自律，才会有多美丽。 我曾经有客户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可是你从她的谈吐气质完全看不出，她身上如很多中年妇女身上普遍存在的怨气、戾气、暴躁脾气。她说话做事都非常有分寸感，言语里透着几分从容，眼神里流露出几分淡定，举手投足也是温婉而雅，非常有涵养。也许你第一眼见到她并不觉得她有多出挑，因为她虽然不胖不瘦，长相不丑，也不算绝美，可是跟她相处的时间越长，你越能感到跟她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她既不会咄咄逼人，也不会蛮横不讲理，更不会撒泼耍赖玩小心眼儿。很多跟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的美发自于内心，经久耐看又不腻人。要知道，很多跟她同龄的女性大多数早已活成了怨妇的样子。其实现实点说，当女人步入婚姻殿堂，整日跟柴米油盐打交道，面对不争气的丈夫、不听话的儿子、不讲理的婆婆，日子久了难免会有怨气。而这个客户其实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她一直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坚持看书，利用空闲时间写字画国画。她会利用早起晚睡间、睡前、公休午睡时，甚至间隙的排队等车时间，每天广泛的涉猎群书，晚上回家再静心写写字，每个周末抽空画一幅山水国画。因为他善于总结、反思、自省，生活里很多繁琐日常都不再能困住他的心绪，他的格局眼界自然也提高了不少。记得主持人董卿曾说过，每天无论多忙多累，他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来阅读。他说，如果我几天不读书，我会觉得像一个人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我想无论是读书、写作亦或其他爱好，如果女性能在苟且的生活中找到一两个既能消磨时间也能提升自我的爱好，而不是整天就闲在家里打内战，窝在棋牌室里打麻将，困在商场里买买买，那么她的精神世界就会更加丰富，当然由内而外就会散发出长久的知性的魅力。通常大部分女性到了三十岁的年纪，无论结婚生子与否，都会变得懒散倦怠。比如以前怎么吃也不胖，可是现在吃一点就会胖，于是很多人就真的顺其自然，胖就胖了。以前不打扮也好看，如今打扮也不见得好看，于是很多人真的放任自流，丑就丑吧。以前还有一颗爱美的心，现在却怎么也没有了继续美下去的决心。以前脑子里只有诗和远方，现在嘴里满是投资、贷款、学区房。以前是个文艺女青年，后来变成了一个吵架撒泼一流的女汉子。以前是个恬静温柔的女子，后来变成了一个彪悍强势的女强人。不得不说，这中间的区别大多数时候就是女人三十岁以前跟三十岁以后人生的真实写照。三十岁以前，也许你还是一个姑娘，你处于青春浪漫的天真时期，你不用背负太多的责任义务，也几乎是一家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那时候的你即便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美得不可方物，可是三十岁以后你就变成了一个女人，你有尚需经营的婚姻，有急需养育的孩子，甚至还有需要赡养的双方父母，你的精神压力突然徒增，而此时你的身体已经慢慢让你褪去了芳华时期的貌美如花，转眼间你发现自己突然就老了。通常世上只有两种女人，一种就是三十岁以前活得多姿多彩、熠熠生辉、活色生香，三十岁以后每天的日子、自己和生活都在走下坡路。还有一种女人，三十岁以后的生活跟三十岁以前似乎并没有区别，她们还是如曾经那样 一样的貌美如花，一样的保有青春的那份纯真、热情和朝气。我们总以为是岁月抹杀掉了女人的青春，其实我们忘了自律还可以拯救一个女人的青春。为了外在的美，我们可以通过早睡早起、少食多餐、定时定量、不熬夜来拯救自己的身材。我们可以通过多关注皮肤的清洁度、弹性、可塑性，坚持每天补水、润色、防晒，来延缓衰老的面容。为了内在美，我们可以多读书、多读报，多参与到一些有意义的兴趣爱好中去，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也让灵魂得到滋养。其实女人上了30岁也可以看起来很漂亮，活得很漂亮，重要的是你要用自律的习惯打造出自己想要的样子。30岁后的女人，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丽。不要害怕，其实岁月会赋予你不同的美。 没人打开的记忆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 好像听男左女右的女听众比较多，所以呢在选择暖文章的时候我会有这个倾向性的哈，多读一些对于我们女性成长啊，对于我们的这个 很多方面有帮助的这样的文章。 是是是， 笑什么， 真是 你认识三十岁以上女人多了去了。 真是活一世学一世，女性成长，成长到你这个份上还在成长。哎呀，这呀，真是一辈子 活到老学到老。 对对对， 好吗？ 一辈子都要成长。 你要不成长原地不动， 那你就比别人真的是，咱就不是说在容颜上了， 那是 你在聊天谈吐哈，你就发现自己跟人家真的没得聊了。 对，你这一会儿就蹦出一个新的这个项目来，一会儿就蹦出一新节目来，一会儿就蹦出一连串的新的用词，网络这个开花的这种词，你不跟上时代潮流，你跟人没法对话的，对吧？ 好了，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在第二时段都奉献完毕了，而且呢，今天晚上的红人真的好给力啊！爱北京的傻乐乐，他已经让我们的这120家的任务圆满完成，并且一小时之后146条。就这么牛啊！ I'm the one。 大双眼皮的小伙子啊。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 now. I'm the one, yeah. Ooh, ooh, ooh, ooh. I'm the one, yeah. Ooh, ooh, ooh. I'm the only one, yeah. Ooh, ooh, ooh. I'm the one, yeah. Ooh, ooh, ooh. I'm the only one, yeah. Ooh, ooh, ooh. I'm the one that hit that same spot. She the one that bring them raindrops. We go back, remember crisscross and high. You can ride inside my life on that fame bus. Cause I promise when we step out, you'll be famous. Modern day Bunny and Clyde, what they named us. Cause when we pull up, brr, brr, all angles. Yeah, you're looking at the truth,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步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守，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讯虚拟站。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爱北京的傻乐乐， 爱北京的傻乐乐，今天你的红人当的怎么样了？现在也应该 场面相当之热烈， 相当火爆了啊！ 对他目前呢是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063个人， 对， 太多了。 嗯，啥乐乐 最新关注的毫无疑问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随遇而安男子给他抛出来的这张年轻靓丽的秀气的内秀的照片，让我们其实是让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小演员啊，这就我老觉得他在哪部片子里有过这个就是 正义感十足的小模样哈 啊，而且是个小演员啊，因为今天咱们的红人岁数不大，一看就是岁数不大啊，就是一看是一个小帅哥，小小帅哥。 好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哈，到24点的时候呢才能结束工作，要迎接腊月24啊，从腊月23这个粘糖官开始呢， 嗯， 就是每一天都有具体要做的事情了。 对， 明天就该打扫卫生了。 那是你，这谁来啊？ 你就不要出去再 别我滑冰了。我不打扫，我请你请一个什么？哎，现在小时工 都回家过节了。 那你们 家就除此之外自己不会打扫吗？ 没有，不是有你的吗？你过来试试。 24写福字啊，那你明天写福字吧。 写福字。 是我如此不堪一击，感情深刻如海底，爱的真没人能比，这些你从不放在眼里。想你不只是因为空虚，说到底是真有感情不骗你，敢与全世界为敌，为了你受尽委屈，这些苦我甚至都愿意。好可惜，终于失去你，对不起，我已经尽力。Thank you. Goddamn, I I know you love to make an entrance.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ose.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嘿，多好！ 太突然了。 哎，有的是有很多时候你都得防着这个现在的乐队啊，还有这个组合歌手。 一个 DJ 我还防他 们？嘿，他们都是这是，你比如说有那脆皮儿那个事件，防不胜防的啊。当然我这个呢还是还好，我这歌名啊叫做 Feels， 感觉感觉。你要赶脚他就快完了的话，你一定要防着他了啊！ 就是跟着感觉走。 对，他就没有那个，他属于是一种未解决。然后他这种结尾是一种手法，叫做未解决，给你一个未解决 未完待续。 哎，未完。 在这个小年的晚上哈，其实很多朋友因为还没有回家嘛，大概过得跟昨儿和前没什么太大差别哈。 是，还得到下周三呢，大家先别着急，稍安勿躁。 哎，但是有的单位就是比较善解人意， 是 因为临近那几天火车票不太好买啊，或者是其他 看着这几天是大包小包， 就会让你提前回去的， 拎着礼盒的这个三三两两的全走了。你再不走的话，可能这下一周这个时间就比较紧了，对吧？ 祝大家都能够这个顺利的回到家中哈，度过这个圆满的狗年。夜航西飞 M， 这绝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名字。 夜航西飞， 他又提到我的书了。 他说， 哎呦，我这本直销书啊。 他说，在最困难的时候，靠看你的书慢慢度过的。 真的， 也 终于等到一切都能云淡风轻的一刻。 哎，你的书的功效其实还能救人于水火中的 啊，还是很好的。你看人家非常不得意的时候，人可以看你这书慢慢，哎，我看看啊，还有比我更惨的呢。 啊、对， 哎呀，这 效果达到了， 他等的人都没来。 啊、对， 我好多了，我好多一下就好 效果达到了。 是， 确实这本书已经太久远了，2014年的12月。 2014年其实对于我 太远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天哪， 并不远。除非你是一个畅销，你又不是畅销书作家，你是滞销书作家。 对，对，我承认。 所以你 是我， 你要是畅销书作家，人书商一直催你，就是啊，你这个赶紧啊，趁热啊，你这下一个你得，我给你一个截止日期啊，你必须跟上这把火，要不然的话咱就没意义了，再推出你下一个著作，一定你好好写，我给你派到，哎，我给你在厦门包了一间房。我给你下，哎，我在鼓浪屿，我给你弄了一个小院，你好好的给你写啊，给你就制造这种环境，你好好写。 带着 啊，哎，然后你就哇就飞过去啊，一段浪漫的旅程就开始了。我本来想写一个那个就是不得意的这个继续写失意的书的，结果哇就写成爱情书了，因为你中间你邂逅了一些东西。啊，爱情，然后一起写一半。 你怎么那么会说？你怎么不写啊？ 写一半变恐怖的了啊！更别说那个人，那个男人忽然消失了。 哎，我真的刚才一瞬间我都不敢确认，所以特意翻了一下微博，真的是2014年的12月28号哈，我们有这个见面会。这个一下子快4年了。 那可不是。 居然还会有人提到这本书，我是衷心的感谢。而且我也有时候会翻一下自己当年写过这本书，80%的部分我还是相当的觉得遗憾，不遗憾，是很圆满的。就是我想说的我都写在其中了，20%还是在文字的推敲部分，我觉得可以更好。当时可能确实功力还是太浅吧。 对， 又过了4年，如果让我再写的话应该比那个时候会更好。但是呢，我当时写的时候已经把我从业 十多年的经历融进其中了。又过了四年，我觉得还不足以啊，就是这个、啊、 还不敢动笔， 这不足以，不足以。我呢是一个不太喜欢写周围朋友的事儿，有的作家呢是能够把自己周遭的朋友的故事哈融进自己的这个文笔当中。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写我的朋友们吗？ 因为你的朋友们跟你不融， 不是 跟你水火不容， 不是 不共戴天，不可以在你的笔下产生任何的火花。 且开啊、 哎、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文学修饰的方法让一切有那么点润色吗？我是觉得 除非说谎， 我朋友真的没有那么多。 哦，没朋友 不是 没法写书，没朋友没得书写。 哎，我是说我写完朋友的事儿，谁都能知道是谁、啊、就能猜到他们。 就是朋友圈太小，你一写人都说你写他。 我微信就300来个朋友 啊，就够了， 300来个 够了。哎，30个朋友就已经能互相猜忌了。 可是你每周跟你频繁联络的大概也就6-7个人，对不对？ 那你别往这6-7个人里写呀。 可我就了解他们6-7个人。 我的天哪，那这可不就中套了吗？ 他比谁都心疼，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我知道谁还在等。一句叮咛，一张大床，它让我变得柔软。城市在乱，脚步在烦，它只要我平安。而我总是轻率的站在长长的家路上，我流泪不是因为感伤，再多迟来的原谅，再多过往的悲伤，都在拥抱的泪水中释放。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像那家风挡雨的肩膀，就算失去了所有，就算 肩膀，就算失去了所有，就算蜿蜒的太久，家依然会在远方，陪我期待。 I live and die,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spil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I'm 19 and I'm on fire. But when we're dancing, I'm alr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Are you lost enough? Have another drink, get lost in us. This is how we get notorious. Cause I don't know if they keep telling me where to goAnd I meet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对，演唱者叫 Lor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圣地 Perfect place Perfect。那你就这世上就其实就没有什么万事如意，但是呢很多歌曲诗歌啊，诗词歌赋中都是那么的向往着，包括绘画啊，都是那么的向往着它的圣殿，它的一个，对，人就是想最终走到一个就是无忧无虑不愁任何事情的这么一个 人类美好的愿望。其实这一生的万事如意都是由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所串联而成的。 对， 就比如今天如果从早晨起床走出家门，你真的没遇到什么让你糟心的事情啊，就已经算是很好很如意的一天了。 对， 对不对？ 对， 就平淡平静啊，一切安好，这都已经算是接近万事如意了，对吧？ 是， 你不能说是件件事情都是95分以上的， 对吧？这一个月能有多少天是95分呢？大部分都是60-70分，对不对？ 你试着95分啊，那你必须是一个就是有大量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还有一个就是大量支配自己 财务 的权利，还有就是大量的就是有钱有闲，说白了有钱有闲，然后还有就是说跟家人关系啊，就亲朋们关系还是比较融合融洽， 就是别人不惹你，你也惹不到别人， 是 双方的矛盾基本上是零距离的啊， 所以最关键是你自己的心情， 但这不可能的啊，就是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 对，所以你发自自己的内心，你是如何去你比如说周润发，人家忽然发现最大的快乐是就是裸捐，然后帮助别人，然后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然后这样我可能这样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但是我很理解，因为我再这么下去，就我守着自己这一个越来越大的雪球，很可能不快乐，很可能非常不快乐啊，所以我必须让自己就是找一个快乐的办法，这才是快乐的办法， 就是让你的这个存在感和价值有更好的延续哈，能够用你的努力给别人带去更多的快乐， 对， 这样的话你才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真正那种价值所在， 不然这个他就觉得一辈子可能这样下来，一是会后悔，二是觉得会白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一直守着自己的。你比如说我， 哎呦， 我可能 你别说了， 我 都咳嗽了。 你让我说吧， 你闪开你啊！ 你让我说， 昨天还说你什么 你 小潮男呢？ 不行， 不是走眼了吧？我们的听友啊， 今天只选出真的一个小潮男了。 好了，我们听完这首朴树的歌曲，一起到第40段吧。 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起，白天风力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北风将持续到11号，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要该我了。哎呀，真是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哈！北京时间23:32:49，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的今天晚上，忽然就到了我眼前的开场的这一时段，我刚才真的以为还是11点。 首先，我向你表示祝贺 啊！ 这四天啊，本周全勤。你又做到了， 应该的，应该的。 不，这开年你就做到2次， 这个应该的。下周就做不到了，你放心。 不，下周是你违法做到，因为周四，下周四的今天就是除夕了， 对对 对, 对 吧？你想来直播，咱不让你 直播，没得玩。 有其他的节目哈，在这个春节期间的男左女右是停播的，包括我的爱的更久点都是停播的，直到初七大家上班，我也是正式开始直播，所以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的时间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08红，这真的是今年尾声的限量版红人了。他的名字叫做爱北京的傻乐乐。 傻乐乐，谢谢你今天精神头，你要是真的像你照片里的那种岁数那个状态啊，你这精神头真的今天，叔叔阿姨不，哥哥姐姐们，大哥哥大姐姐们， 你叔叔你的，就是、你别管我阿姨的事儿啊。 叔叔婶婶真是， 别管我，别管我婶婶，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小朋友。 Without giving anything away, I can say it's by the sea. It's the house that used to be the home of a friend of mine. Without giving anything away,You'll find ships inside of bottles, and the garden's overgrown. The house is white, but the paint is coming off. When I came to pick you up, you didn't even hesitate. And now you and me are on our way. I think I bought everything we need. Don't look back, don't think of me. All the places you should have been. It's a good thing that you came along with me. Shine like gold in the air of summer. You'll shine like gold in the air of summer. You'll shine like gold in the air of summer. 行好，后来这个 Encore 给我接的不错，必须热闹一下是吧？我这么安静的歌也得热闹一下。Gold in the air of summer， 来自 Kings of Convenience。其实大家应该挺期待刚才那个韩丽准备放出的那首歌， 没有的啦， 这个前奏比较不错， 没有的啦，那首歌就是《平凡之路》的歌曲啊，我刚才忘了把它调到下一首了啊。你耳朵听不出来连贯感吗？ 哎，我这人天生耳朵就好啊，就一直不连贯。听人家说话，我都选择性摘着听啊。 小年儿夜啊，明天呢就是腊月二十四了啊。有的朋友也在提醒大家，腊月二十四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是工作日嘛，可能有些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完成哈。 对，哎，今天这个红人，你看跟人聊的吧，这个。频率幅度哈、 啊，挺好， 真是 拿捏的不错、啊。 对，真是前不紧后不松的这种，很好。 主要今天晚上我觉得好像就是男子组的听友比较多。 对， 在聊天的人群 聊聊，跟小伙聊聊，咱们国安是吧？有的是聊起国安的这个。 谢谢大家在这个节前哈，也有这么多的热情啊，在男左女右这样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维系着120+的这件事情哈。下面这首歌呢是李宗盛的《山丘》， 嗯， 这好像是一种滋补的音乐一样。 这是第四版了，是第五版了？ 这是他自己的第一次唱、 啊、原版。 对，我们之后听的都是翻唱的。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修。

Oh no， 这首歌曲多么的轻快呀 ！Oh, casual。 嗯，那我要接一句，之前的李宗盛的那首《山丘》多么的沉重、啊， 多么凝重啊！ 对，都属于人到中年之后的一些顿悟哈。 啊，你看 ，Lisa Ono 作为女性的一个中年啊，她是如此的这样的生活。哎呦嚯，小伙出来，小伙出来，小伙 近照来了， 对，近照来了。 哎，这颜值还真是不错、啊， 绝对是一个年轻靓丽的小伙。 哎呀，今天晚上的红人爱北京的傻乐乐，我希望所有的单身女听友们哈。哎，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哈？ 哎，这样 明天早上起来看一看啊。 这样是一个，我没猜错，90后。如果他是80后的话呢，那他绝对是太绍兴的那种80后了，长得特别绍兴的那种， 特别像莫少聪那范儿的， 是 好看的男生。 如果没看错，那就是90后啊。 而他还特意就是特心机的给随遇而安的男子看，这是我的近照哟。 近照也不错呀。 但实则呢，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个小男孩了。 对，不是小男孩， 是个男人喽。 但是他仍然有那种童心相哈。 确实特别喜欢国安球队哈，后面都是他这些年，或者说他是去看球赛吧啊。这个后面的背景呢，都是北京国安的一些这个。 得嘞，我们国安有这种帅哥球迷啊，一点不少，一点不缺这种帅哥球迷啊，全场都是呐喊 助威。女听众该起来这个上个厕所啊， 好嘞。 然后呢，顺便看一下啊， 嗯， 请注意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他的评论哈、啊，在最新的评论当中呢 ，po 了一张这个近照，叫做爱北京的傻乐乐，听这名字吧，感觉好像挺小的，这个之前小隋给。拍的照片也挺小的， 对， 但是最近的近照哈，哎呦喂， 还是比较能看出成熟那一面啊，但是还是、 哦、 怎么着，90后吧，是不是、啊、 单身呢、欸？ 单身，然后是 双鱼男、 啊，跟我生日差不多， 还是咖啡店的， 嗯，那是人有品味啊， 还著名的那个咖啡店的， 著名咖啡店的制作师嘛。 哎呀，这个我一直遗憾去年年底哈没有做成这个帮大家保媒拉线，就是让大家能认识。结交的 主要不赖你、 啊、 这从你基因中原是根本的问题、 啊、你不要因为我没有 主要不赖你不能赖你 自己啊， 不能强求 被别人保媒拉线成功。 对， 但是我的历史中我真的是介绍成功过两对儿， 那是 这两对儿啊、嗯、每年到年底都请我吃饭， 对 啊，而且都是和和美美啊， 没错， 有我们单位的同事，有我之前的同学，都是我给介绍成功的， 连我都是你建议成功 的、啊、真的。 对啊， 说到这里哈，我真的在你第二胎孩子即将到来的时候哈、啊、我必须要说一句， 您教母您怎么着圣母， 我这个人呢、嗯、有时候哈年轻的时候吧，可能比一般人啊来的这个心直口快，对不对、嗯、有些东西呢，尤其是真朋友，我才不会真的掩饰哈，我就把我看到的啊、嗯、感受到的如实的告诉你啊， 是 让你做个判断， 然后我说 不要在这些女人当中再选择了， 不这 有最好的、 哎、不是、啊、你哎嚯，把我说的太能个了啊， 没有，就是说不要犹豫了，就这个女的吧， 好 挺好的、嗯、啊，她以后能给你生两个孩子， 听你的、啊、哎，这你都算出来了， 我跟你讲哈，像我们这种常年单身的，哼， 看别人看一准一准的是吧， 上天都赋予我们某些神灵的、 哎啊、厉害了啊， 在这件事情上呢应该说是还是很有热情帮助别人去做的哈， 希望2018年有这样的契机能够帮助到你们，优秀的你们，找到和你们一起拼广播的人。 我今天这帅哥简直太抢手了 这个真的，我你2018年一定会找到女朋友， 看着都 而且我看着你这样子，我感觉你应该是 不愁 去年失恋的， 是不是不愁这些的。 张悬演唱的如何？ 那不错。 如何？ 不错啊，真不错。 你是不是也是像今天晚上的我们的女听友对今天的小红人的这个感叹呢？ 那绝对，今天小帅红啊，你们一定要来看看。这个虽然你可以抛开谦叔是长男这个话题了，今天来了个 过去了， 今天来了个小鲜肉。小鲜肉真的是过来聊啊，你们不看后悔啊，现在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时间，来赶紧看看今天小年红人是一个真正的 近照，近照啊，近照一张，近照一张啊，嗯，哎，不透这位女听友，哎，好信儿，听说今天晚上的红人小哥哥特别帅气， 是 我特意过来瞅瞅，嗯， 干嘛呀， 就是他的语气吗？ 你那他的语气，你这直摇麦干嘛呀？ 史迪奇0519也起来了， 嗯， 焦芳芳129也起来了啊，但是他起来是明天呢就回家了，坐将近30个小时的火车呀， 哎，辛苦啊辛苦，但是回家了就会温暖， 肯定相当的开心哈，回家好好的休整一下， 爱北京的傻乐乐，非常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而且呢还把你的照片 PO 出来了。2018年，韩立希望你能够找到生命当中陪你一起去看球啊， 对， 和你一起爱国安的那个他。 嗯，这样的好姑娘有的是，咱们北京姑娘、北京大妞有的是。 她肯定去年刚失恋。 啊、哎呀，你怎么火？你怎么？ 她不可能空窗很久。 你说人家好、啊， 这不是不好的，现在单身嘛。我只是分析她单身了多久。 哎、该充电。 大概3月6个月，跑不掉啊，不会太长时间的。 咱们听歌，我该吃药。 听什么歌点？听什么？ 回家吃药，我得 到点儿了。 嗯， 好吧，今天小年呢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也就是沉默光临的男左女右夜， 嗯， 也是他明年啊，也是他明天 今年 的最后一次直播。 今年最后一次直播， 嗯， 好，咱们下周见啊， 下周一见，晚安。 晚安。 Just right for the heat, save my furs for the cold. A cigarette. Well, I don't smoke them as a rule. But I'll have one. It would be fun with something cool. I'll bet you couldn't imagine that I one time had a house with so many rooms I couldn't count them all. I'll bet you couldn't imagine I had 15 different beaus who would bathe